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71集。徐老想，不带我玩。陆兆颖在秦然耳边念叨了半天，对方就掏了他耳朵，然后给了他一个哦字，他心中滋味难明。记得前几天他想给秦冉找一个更好的老师的话，现在想起来，好在当初他没有打肿脸充胖子。以他的面子，去京城小提琴协会也只能给秦冉找个一流的老师，像魏大师这种级别的。陆兆颖想了想，恐怕他们家老爷子出面都不一定能够请得到。若要找一个能够请得动魏大师的人，陆兆颖觉得应该只能是连江大师都能请动的程俊了。那辆面包车停下的时候，他没有太注意，可看到从车上下来的少年时，陆兆颖说到一半的话倏然顿住，他瞪大一双眼睛，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幕。应该是来得匆忙，少年身上 OST 队服都没有来得及换，他正取下另一边的口罩，眯着眼睛笑得散漫。身为骨灰级粉丝的一员，陆兆颖怎么会不认得杨飞呢？过两天有一个跟 H 国一个战队的比赛，地点在魔都， OST 战队似乎有一种把总部从京城搬到云城的趋势，这次训练赛都没有回京城。乔生家的车已经开过来了，看到杨飞，他把打开的后车门又关上。他跟陆兆颖不一样，他碰巧遇到过秦冉跟杨飞，又从徐瑶光那里知道不少秦冉以往的事情，要比陆兆颖淡定很多。 杨神， 他还抬了抬手跟杨飞打了个招呼，杨飞也记得乔生，朝他微微笑了笑。 不是说让你不用来了？ 秦冉本来低着头看脚尖的，听到声音抬了抬眸笑道。秦冉本来就没有打算找很多人，程俊是陈舒兰叫的，连带着陆兆颖跟程木都来了，后来人一多，他干脆也找了杨飞。他就说随便请吃个饭，杨飞今天还有个训练赛，就跟秦冉说会晚一点。直到晚上他看到乔生发的朋友圈，才知道今天是秦冉的拜师宴，所以匆匆赶过来，紧赶慢赶的，好在是赶上了。他给秦冉递过去一个黑色的袋子，秦冉就伸手接过来，十分风轻云淡地跟他说了一句， 没到十点，回去继续训练吧。 杨飞看了周围的人一眼，想了想又问了一句， 那我们的比赛你看吗？H 国的三场我给你留票。 看情况。 秦冉摇了摇头，在魔都我不一定有时间。杨飞不再说什么，他来得匆匆，走的时候也十分匆忙。秦冉看着他的车开走了，就往后走了走，把杨飞给他的黑色袋子随手放到了陈俊的车上。江回他们给的东西都不好带到宿舍，把东西扔到陈俊车上之后走出来，他才发现陆兆颖叽叽喳喳的声音没有了，周围挺安静的。他偏过头朝陆兆颖抬抬下巴，挑了挑眉。陆兆颖跟程木相互对视了一眼，然后有些艰难地把视线转向秦冉。 秦小冉，刚刚那是杨神？ 嗯，是啊。 秦冉点点头，手插进兜里，十分大方地承认。 你跟他很熟？ 陆兆颖面无表情地看着秦冉。秦冉摸摸下巴， 还可以。 陆兆颖深吸了一口气，他很想抓着秦冉的领子使劲摇晃。 你怎么跟他这么熟的？ 魏大师那件事，陆兆颖勉强就凑个热闹，可杨飞这种对陆兆颖来说算得上偶像级别的人物，跟其他人肯定是不一样的。魏大师叫的车子已经来了， 秦冉拉开车门，让潘明月跟林思然先上去，然后手搭着车门侧身盯着陆兆颖看了会儿，笑了笑。 打游戏认识的，他急着训练，下次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。 他上了车，跟其他人打了招呼，就吩咐司机开车。等车走了，陆兆颖才回过神来。 打游戏？他手速都及不上我，能跟杨神在竞技场碰上？ 陆兆颖疯狂地揉着头发，用一种幽怨又羡慕的语气说道。 哎，那他是不是跟杨神的神牌一起排过？ 杨飞最圈粉的一次战役就是成名女娲神牌那一战，杨飞的不败神话跟几张神牌几乎是连在一起的。乔生准备重新回到自己的车子上，听到陆兆颖这一句，他顿了顿，然后有些同情地看向陆兆颖。这家伙要是知道那三张神牌就是冉姐创造的，他手速还是 OST 战队那个从未出现的第一人，肯定要疯吧。啊，要是知道他跟林思然人手三张神牌，会傻吧。其他人都离开了，程木跟陆兆颖两个人还在思考人生。程俊靠着后车门，看到秦冉那辆车开远了，才摸出一根烟咬上，微微眯了眼。好半晌后，他屈指敲了敲车门，示意程木跟陆兆颖两个人赶紧回过神。程木坐上副驾驶，这一晚过得惊心动魄的，手按着方向盘的时候，他都还有些云里雾里。他拧了一下钥匙，目光一抬，就从后车镜看到了秦冉的一堆礼物。秦冉似乎什么都没带，把礼物全都堆在了一起。看到挂在小提琴上的那个玻璃瓶时，程木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。 啊，秦小姐那个同桌这次买的仿品有差？ 上次还一模一样的，这回叶子的颜色都不一样了，估计是没有培育好。陆兆颖拿着手机疯狂地给秦冉发信息，听到程木的声音，他也往后看了看，记起来那是程木上次跟他说过的草。不过这种事他不关心，目光又转到了手机上。秦冉并没有回他任何一个问题，十分简单粗暴地把杨飞的微信给他推送过来。这边乔生也回到了家。 妈，你知道我在冉姐的拜师宴上遇到谁了吗？ 乔母正拿着手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玩游戏，听到声音头也没回。 鞋换了。 乔生又折回去换了鞋。 魏大师。 乔生趴在乔母身边又压低声音。 还有徐少跟我提醒过的萧医师的那两人，还有一位姓江的，我听到他们叫他江小爷，然后还有封家人。 听到第一个名字的时候，乔母的手顿了顿，虽然惊讶，但还是在他的接受范围之内。可后面接二连三的名字，他就忍不住了，手一滑，人物卡牌刚召唤出来就被人弄死了。 江小爷。 乔母也不在意，看到失败他就退出了竞技场，把手机扔到桌子上。 那就是江家人了，那其他两个是程家陆家人没错了。 乔生挠挠脑袋。 陆家程家？妈，我怎么没听过？ 乔母瞥了他一眼。 你当然没听过，上去洗澡吧。 等乔生拖着步伐上去了，乔母才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的背影。 躺着也能认识这群人。 他想了想，拿出手机退出游戏界面，打了个电话，没几下电话就被接通。 徐老师。 徐校长曾经带京大博士做导师的时候教过乔母，后来帮过一回乔母。当初徐校长一来云城的时候，乔母就认出了他，也认出了徐瑶光，嘱咐过乔生，所以乔生对徐瑶光的态度跟其他人不一样。甚至当初在秦宇跟秦冉那件事中，乔生选择了妥协。乔母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， 然后把今晚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 云城没发生什么事吧？ 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手机。乔生今晚说的每一个人物放在云城都是定时炸弹。电话那头的徐校长还在京城，他戴着老花镜，一双锐利的眼睛藏在镜片后，端着茶，听着几个人在跟他汇报。接到乔母电话的时候，他抬了抬手，让几个人先暂停。本来漫不经心地听着，不知道听到了哪一句。他顿了顿，从椅子上站起来。 等等，你说什么来着？ 就程家、江家、陆家的人都在，他们会不会…… 乔母的声音带着担忧。 不是。 徐校长把桌子上的文件合上，沉声问。 上一句。 上一句，乔母回想了一下，然后想起了自己的上一句说的是什么。 您是说魏大师收徒？ 收的是秦染。 徐校长追问道。乔母嗯了一声。徐校长挂断了电话，站在窗边，一双浑浊的眼眸低着，沉思了很久。 徐老。 几个汇报的人小心翼翼地叫了声徐校长。徐校长回过神来，然后握紧手机往外走着。 现在几点了？还有去云城的机票吗？给我买最早的一班。 一人连忙拿手机看了一下。云城只是普通的二线城市，又不是什么节假日，京城去那边的飞机一天就那么几班。这会儿已经接近十点了，没有到那边的机票。 徐老，只有明天早上八点那一班了。 一人恭恭敬敬地回答。徐校长有些等不及了，但还是忍住。 好。 他低头看了眼手机，眼微微眯着，说不清是嫉妒还是什么。 魏林都做他老师了，也不找我。 次日上午最后一节课，数学课，高阳正在讲双修做的那套卷子。这张卷子挺难的，他讲了三节课，眼下已经讲到了最后的一道压轴题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导数题，全校几乎全军覆没。高阳拿着粉笔，已经推算了一节课了，这会儿到了尾声。秦冉上课不太听课，除了物理老师，其他老师都不管他，甚至希望他整节课都趴着睡觉或者练字，那才好呢。这节数学课他也一直趴在桌子上练字，一笔一画的，以初见锋锐的棱角。快要下课的时候，他忽然放下笔，往椅背上靠了靠，挺懒散的抬头看了眼黑板，一手搭在桌子上，漫不经心地敲着。他这突然抬头吓了高阳一跳。高阳本来讲题的声音也突然顿住，然后不时地回头看黑板好几眼，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哪一步算错了。他将信将疑地写了最后一步，又写上了结果，秦冉都没有说什么。高阳清了清嗓子，再次讲了起来。到下课铃声响了，他才松了一口气，说了一句下课，然后又偏头看了黑板好几眼。秦冉今天没有等所有人走完，一下课就往校医室的方向走。他昨晚放在程俊车上的礼物都还没有拿呢。高阳今天走得比学生晚，他拿着粉笔又对照着自己写的过程又算了一遍，没有找到错误才微微放心。随手把粉笔扔到桌子上，高阳把卷子夹在腋窝下，转身出了班级门。刚出去就看到了徐校长，他挺惊讶的。 哎，徐校长。 嗯。 徐校长抬手扶了扶老花镜，朝他背后看了看，没有在秦冉的位子上看到他。 秦冉同学不在吗？啊。 班里还有其他没有走的学生，闻言就笑道。 徐校长，冉姐肯定是去校医室了。 徐校长听到这句话，心情更加复杂。他点了点头，说了声谢谢，然后往校医室的方向走。这个点，校医室没有什么人，门是半掩的。徐校长抬手敲了敲门， 开门的是程木，他手上还拿着一个空茶杯。秦闪刚来，他茶还没有泡呢。本以为敲门的是学生，却没有想到是徐校长。他愣愣地看着对方。 徐老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